D100PBS 台，透过上网 D100.net 智能手机应用程式 D100App 互联网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进行环球视像声音直播。有赖 PBS 赞助人捐助，令到全球华人免费收听收睇。 We speak the truth, we promote justice, we show mercy to all. PBS 赞助人行公义，创造奇迹。 Mission Impossible。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傳媒披露到國泰佢內部嘅一個 special incident report 啊，都冇提到你講話點樣整合人。詳細睇嘅話咧，你知道咧，完全冇任何特權或者施壓嘅成分。 辭職實在係迫不得已，我希望我辭職亦都可以令到依個事件關乎到香港醫學會一個民主嘅選舉咧，得到一個更加公平嘅解決。 我認識咗施泰做好耐好耐，只係攞四個字形容佢嘅辭職就係、是。莫名其妙，我就發覺佢咧相當嘅激動啊！講啲嘢有啲，我認為咧就不符合個事實。 賭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烽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李慧玲、傑斯。 5:11啊，咁啊，欢迎大家嚟到呢个 D100PBS 台，咁啊，又系我哋呢个风波里的自由风，今日亦都系李慧玲同埋杰斯喺度主持嘅。 系啦，大家好，咁啊，即系要恭喜一下，即系阿一哥先啊，即系恭喜恭喜， 搵到份工 啦，哇，即系通胀好犀利啊！嗱，佢三月份嘅时候咧，先讲过咧，即系旧年三月啊，就话咧，佢退休之后咧吓，唔会去商界嘅，佢只会做嗰啲咧年薪一蚊鸡嘅，即系一嘅工作吓，即系做啲社会服务。而家点知今日俾传媒就爆咗佢啊！呢个香港01啊，就爆咗佢咧，就会有一份笋工，年薪咧就过80,000。咁啊，去帮阿蒋丽云啊个爸爸蒋震咧，就跟个集团做嘅，咁啊做一个咩策划师之类嘅工作。 系策划师啊，叫做。 嗯嗯。 佢个一蚊鸡系咪同我哋嘅一蚊鸡好唔同啊？即系 点唔同咧？吓？ 是不是大好多啊？即是而家佢嗰个大好多倍嘅一蚊鸡嚟嘅， 咁即系唔系一蚊鸡啦？即系我觉得佢今次就话俾大家听咧，原来咧吓，即系有钱唔赚咧，可能咧就系天方夜谭， 天打雷劈 吓，系啦，天方夜谭，天打雷劈， 系 咪真系？喂，即系你个高官，你明明有言在先，你讲过噶嘛？你话你唔会从商，唔会从政，咁咧就去即系做呢个社会服务。哇，其实退休。冇幾耐啫，嚇個一年貨仔， 啊、 喂咁樣都 一年啊， 咁樣都守唔到寡喎。 係啊，仲有係咬緊長糧，每個月淨係鬥嗰個長糧都差唔多70,000蚊、80,000蚊咁樣嘅。 係、 啊， 真係好事嚟嘅。 係 嗱，點解好事咧？ 點樣咧？點解咧？ 唔係，即係因為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好重要啊。其實對呢啲高官又好，啲議員又好，我成日就話咧，你唔好睇佢講乜，你要睇佢做乜。 嗯， 曾偉雄咧做處長嘅時候咧，講到咧即係也文也武咁啊，即係大義凛然啊，即係正氣即係十足咁樣出嚟嚇。 係啊， 尤其是佔領運動咧出嚟啊，就即係成日去批評啲示威者啊嗰種啊嘛，即係違法啊點啊嚇，即係好到好似自己咧，仿如自己站在道德高地。 嗯，你哋冇做錯嘅。 系啦，咁但系你而家你而家出嚟，你見到咩樣咧？我相信佢今日咁個嘅行為咧，其實係會好令咧佢警隊班兄弟失望。 会唔会咧？ 梗会啦！嗱，你谂下，即系一哥嚟，一哥几威啊？架车牌啊 ，number one 啊，即系而家连啊特首都冇咁劲啊，系嘛？咁但系跟住而家佢去咩咧？佢而家去做啊，即系去打工吓，咁即系有老板啦。呢个世界老板系最威噶啦吓，你知道郑经翰咁都够恶啦。你话佢，你知唔知见到咩人佢会形势低威咧？佢会最谦厚咧？嗱，嗰个唔系郑太，而系自己有，系自己有咧就最你佢就会最即系最谦卑嘅。咁因为自己有就系 D100 嘅老细啊嘛，大家成日讲噶。 唔 系咁所以你话而家你见到阿曾伟雄嗱，而家佢老板系边个？蒋震， 蒋震。 咁即系咧，阿蒋丽云、蒋元秋咧就系大小姐啦。 嗯， 咁有个名词啊，我谂你都听过，家臣。 立法會有個林大輝 你看到林大輝在立法會說話都嘴刁刁的，非常串梁振英，串到厲害的，請問他有沒有串過唐唐呢？沒有，林大輝他就是唐唐的家臣，他過去幾十年都是幫唐家打工，唐長千老闆。 即是我說的唐唐就算未做官的時候，其實做生意的事全部跟廠就是林大輝打了色的，唐英年就做甚麼呢？前鋪後居，他就前面出來，他從政、做立法局，當時立法局，然後立法會，然後做行會，做官添，就好像飲了紅酒。你想曾偉雄就是想扮演一個角色，家臣的角色，他不是想扮演，他事實上是，從此之後他就是蔣家的家臣，你見到蔣元秋你怎樣？ 可能腰都沒有擺得那麼直，二小姐前二小姐後，二小姐大小姐，可能叫大小姐前大小姐後。我覺得唐唐一哥的威嚴去了哪裡？警隊以前是很慶曾蔭培的，因為他覺得 其實老實說對曾蔭培不公平，當時他大哥特首，我覺得最先是政務司司長，接著特首，他就接受了新創建的工作，而相對他亦都被其他人高調，那個感覺當時是令到那些警隊的人上層也好，中層也好，基層也好，覺得很丟架，很不開心。你想不想這麼猴琴？其實你過了幾天，他們本身都不是很想一哥去重傷，但是就算是這樣，你過了時間，但是曾蔭培就基本上一放下一哥頂帽，他就立刻馬上去申請豁免，就立刻做，被大家的感覺是相當之差。其實如果曾蔭培都差不多，他都是一個金制其內，他說他未加年過，是啦，你說多一點。所以後來有一個李明葵，其實李明葵也當阿蘇黎Sir他們那些就好一點，因為他們知道火氣太興，其實很感受到這件事，所以他們知道不可以做完一哥又去重傷，因為第一覺得是很噁心，是不是姓曾有些特權？曾蔭培 我想現在沒有了，現在要姓梁才有特權，姓曾現在要姓曾都是惡一點，姓曾現在怎麼用還怎麼惡，現在在ICAC排隊等喝咖啡，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我相信警隊會很不高興，不過你就看到一個人 其實很快你用一百萬拿一百萬出來你就看到他的真面目了，你以前說到這麼大義凜然，現在就讓大家感覺到你求禽的樣子，我覺得這件事也是你看到香港那種紫砂茶壺那種茶垢慢慢脫掉。 以前是香港人養的就是高薪養廉給你的高官但是這些你想想他人工的時候是二十多三十萬一個月走的時候拿過千萬然後現在還是在做長俸每個月還在掃二萬元計很多打工仔不知道八萬元一個月可能隨時是很多人一年才賺你那八萬元年薪都不扣你月薪高但是你 鬥完這個你又再去拿另一份你說叫香港人怎樣分氣你覺得是不是應不應該重新要檢討一下這個退休的制度如果你這麼喜歡做事沒有人阻礙你但是如果你當你找到份工作你那個長俸就算不減了長俸沒有了那是長糧 長糧沒有了現在新進去的沒有長糧吃的已經變成公積金強積金這些其實是很難因為前朝那些你不可以說他入職的時候他已經有這個規定你不可以說不給長俸他如果他乖乖地他真的退休但是譬如今次我覺得不應該批他但是我覺得這些你 梁振英我們有認識我認識你不我這十批尤其是要獎賞曾偉雄其實你都不知道這些算不算是延後報酬還有討好公子、公子、千金其實不是很關掌陣事長就很老都不是很理會都是兒子女總之我覺得你做這些本身是不合理統現在香港人給這麼多 錢去養你又不是養不到你其實那個問題是你那個長一份長糧是夠你吃的那你用不用再去一定要去重商你自己都說了不會的你現在是出爾反爾的這件事是很噁心的所以我覺得這件事香港人還有一件事惠玲你會不會擔心就是譬如說 我們經常都會長期都是擔心這個會不會是一個輸送利益其實是一個變相可能是貪污你怎麼看這件事其實我完全覺得是你為什麼在做一哥的時候有沒有著數過了給這個就是大家擔心因為你現在看到原來連一哥退完休之後又再這樣走回頭而且這麼快還三年的過冷河期都等不及你說這麼快就去打工你說這些事會不會是你在職的時候鋪了 為什麼一哥當時曾偉雄站得這麼勇猛跟袁秋民建聯連成一線我記得那時蔣延秋其實原來很多不少是有考慮了你之後的工作 我們這些合理懷疑是啊報答你現在你退休之後這些就是延後利益我們難免會懷疑這些東西還有有一件事就是 傑斯有沒有留意今天的很多報紙頭版都做了警隊的監守制度 107萬那個 有個處理處長就說拿了那些保釋金拿了百多萬過了澳門有個這樣的新聞 現在你見到曾偉雄這些 其實是上梁不正下梁就會歪 本質上這些見錢開眼雖然曾偉雄表面上看來不是犯法正在轉空子但是你就看到一個人的操守的問題你說過話都不算數你作為高官你是說過他說他做一年一元雞的工牙齒當金使他說他不會從商不會從政他只會去做義工做社會服務一年收過一元雞 你一元雞現在變成100萬通脹真的多少倍啊我想問短短一年而已這句話是2015年3月說的是一年而已一元就變100萬通脹也很厲害所以你說這些你見到整個警隊<笑> 這些就會敗壞因為你自己的頭都是這樣現在你跟那個警長說喂 為什麼你這樣監守自盜保釋金你拿了100萬去 警長可能就會跟你說 我們一哥都看過100萬都看得很大我一哥連面子都不要我連他都不介意自己被人說說過不算數變成大話英他都不介意所以你說連一哥都為100萬可以面子都放低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那100萬先代了下袋所以你的警長就可以他會這樣說你吹他不像你就是見到上梁是這樣 所以這個呢 上梁還有一個上梁林鄭 我發覺他很挑剔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很多張報紙廣泛報導那些好像是選舉的新聞早前《十三號》《商台》的訪問連續兩天報紙就看到昨天和今天都接受了商台的訪問他經常說不選真情流露但你看過訪問好像選就不像不選昨天 昨天首先出街的訪問今天見報你自己告訴我見報你最強就是對於林鄭說哪句你覺得最強我覺得有金句他說政府的官僚制度很有局限性但是他說隨著職位越來越高理論上可以打破這個局限機會就會 我要說事你真是太正氣了這段我想寫給一些很正義感上腦很正氣的人去看我們這些可能古靈精怪你不知道我在想什麼我先讀了出來我啟成的訪問有一句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我自己都寫包單林鄭做這個訪問最重要就是說那句出來哪句 他就說自己讀書的時候跟李永達和善仲佳一夥為什麼呢何解呢你首先想想現在我們的政治分領三分天下用梁天琦說有建制有泛民有本土建制那些都袋了袋了那些說月亮是四方譚耀宗、蔣麗雲都會說真的月亮起國 所以不用去理會這班人泛民其實泛民和本土都一樣其實阿爺本來很多都已經掃在一邊唯一一個阿爺看的是誰泛民 民主黨阿爺裏面在泛民那對反對派一科叫反對派非建制只看民主黨你看到林鄭現在她這麼強調她跟民主黨的關係即是有計談其實這個是很特別的按道理你作為一個政務司司長你要攀關係你當然攀去建制派那邊 一起去抗爭這就是告訴阿爺我和六八九的分別是告訴阿爺我和六八九是有分別的我是可以跟民主黨即是你阿爺戳了個豬仔印在這裡是一個認可溝通對象的我是可以溝通到的亦即是阿爺可以出來的什麼做特首三項條件除了阿爺要信得過你還有管治能力和港人接受第二個管治能力就剛好你剛才說的那件事我團結到 雙台那裡達仔的很親切的據我所知李永達也不知道多久沒見過他都已經屬於月計了因為林鄭其實他們還會定期約一些議員去吃飯他對上約都是約民主黨的議員善仲佳有份因為還是議員李永達就沒有份的 所以其實這些真的是攀關係其實那些很落一段時間我自己覺得很肯定這個就是重點這個就是昨天出街今天見報的訪問今天原來的訪問有下集今天又說了話明天見報你剛才有留意即時新聞又出了出街是不是講讀書那裡 今天就講愛情就講她跟她老公怎樣邂逅在英國那裡我記得訪問就應該說她去英國怎知受了傷入醫院 她老公是在英國留學的，一班留學生去探病，從此認識，代入愛河，後來林鄭回來香港跟老公怎樣在分隔兩地異地相思，見到感情，就講了這段話。我昨天只知道她的訪問裡面有說她自己洗澡回家，我已經覺得很難頂。其實這段呢， 這段又有玄機，但你想起什麼？我想起另一個人，葉劉淑儀。洗澡後其實就是這個形象的插水，他找了一個黃占，過身的黃占，跟他做了一個深情訪問， 就說回他怎樣跟他亡夫的愛情，現在工作上的委屈，說到哭到Philippe了，想用這個訪問來救他的形象，林鄭就令我想起這個訪問。好，休息一會，傳媒披露到國泰內部的一個special 辭職實在是迫不得已，我希望我辭職亦都可以令到這個事件關乎到香港醫學會一個民主的選舉得到一個更加公平的解決。我認識了施太祖很久很久，只是拿四個字形容他的辭職，就是莫名其妙。我就發覺他相當的激動，講些嘢有啲我認為就符合個事實。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 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李慧玲、傑斯。 我姓馬士道，村民，我姓馬，我由細到大都喺馬士道呢度生活。我哋屋企都係靠務農為生嘅。我哋三代人就喺呢個村耕種，靠呢片土地去養活我哋。所以對於我哋一家人嚟講，農田就係我哋賴以為生嘅地方。上星期行基帶住幾十個保安，好粗暴咁樣要將我哋首田嘅朋友同埋村民農夫抬出去我哋個田嗰度。 咁當日我爸爸都喺個田上邊啦，就係見住佢俾個保安喺後面好粗暴、好用力咁樣箍住條頸，佢唞唔到氣咁樣。即係當下我會覺得好傷心，即係點解會有人咁樣去對一個手無寸鐵，而佢係只想守護住自己嘅一片農田嘅一個農夫。同一時間，好多在場守田嘅朋友咧，都因為保安好粗暴咁樣去抬人啦，又掹手掹腳，令到 皮膚身體都受傷，即是馬士道村20年來行基不停地去收地，之後政府去規劃新界東北的時候，就將馬士道行基買起了的地劃成私人發展用地，再之後有4萬呎改變土地用途的政策去加速行基去鼓勵他們去收地。現在搬我們不走的時候，他就再向司法部門要去申請禁制令，禁止所有人走入他的田那裏，即是你看到整個規劃都是一個官商勾結，很不公義的規劃。我們不希望這片土地變成地產商，他們壟斷的資本， 希望這個資源只會變成地產商去賺錢的機會，呼籲大家繼續關注在馬士堡的抗爭者。 剛才我們一開咪之前講了一哥，講了林鄭，傑斯還有一宗新聞我自己都覺得一定要講，就是關於這個查冊的安排。 周末的時候突然出了一個新聞，就說現在去公司註冊處查冊，你查公司的董事各樣的東西，原來要有不同了的。 安排怎樣呢，就是現在你要有一個聲明的，就要告訴大家你究竟查冊來做什麼呢，它有幾個選項的，其中就沒有包括新聞採訪，如果你按個tick你就tick不到，現在不知道怎麼辦，因為很多記者是靠查冊去做新聞，但是在 他亦暫時沒有一個選項說其他，他說是那四項tick，六項，對記者來說現在是不知怎麼辦，我覺得那個安排其實是很有問題，簡單那六項其實都是在不同情況之下你要跟相關人士有往來，所以其實真的很莫名其妙，譬如說 我們以往其實做Com Search除了記者，我們做生意都會有做這些Com Search，其實真的不止做記者的擔心，其實我們做生意都很擔心，因為其實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因為問題在於根據現在的私隱條例，你如果去收集的資料 只可以用作你當時的聲明的用途，如果你一旦我當時說收集資料，我用來做A用途的，但是轉眼你用作B用途就有問題，所以很多時候選舉我們經常批評，就是說你有時去派米各樣東西，就說我登記了你的個人資料，但很喜歡這些社債餅種，最後就拿這些資料來做選民登記，又或者去叫你投票，其實這些是違反私隱條例 不過可能一直我覺得政府是不夠勤力去捉這些，理論上是不行的，如果現在放下記者這個情況就是了，因為本身我們知道很多的新聞，譬如像陳某波家的團地，很多這些國力事件，全部都是靠查查去做，但你現在有這個安排，就令到那些報道其實動了在這裡， 其實最嚴重就是做不到公司的查冊，次則就是即使記者以身犯險，其實他是多了一個法律風險的，簡直是，如果你弄回記者身份，就是如果現在要查冊公司，根據他新的安排， 你要做一個聲明，那個聲明那六項那裡你以身犯險，是但簡單，你數不數到你手頭上有沒有那六項，有，就有關公司的任何作為或相關事宜與該公司或其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往來，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叫就管理有關公司或其財產或就相關事宜與該公司的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往來， 第三個就是與被發院作出取消資格令的人往來，第四個就是與管有有關公司財產的承案人往來，第五個就是與有關公司的臨時清盤人或清盤人往來，第六個最後一個就是與有關公司的財產接管人或經理人往來，即是全部都要有往來，你即是起碼大約的理解就是你一定要起碼你要認識 這些人，同埋就是其實就是你好像如果你用記者的身份你一查查，你是但聽一個聲明，你根本已經死得了，因為你未經當事人的同意或者他的容許，你公開了一些東西，譬如寫文之類，其實他已經可以用私隱的條例來告你，公司註冊處記者去追他，為什麼有這樣的安排的時候，他就推了去私隱專員公署，他就說根據私隱專員公署的意見這樣去做。 我自己覺據這件事是相當相當有問題，首先從第一個來說，你去改變一些原先的安排，他是沒有公告的，他說做就做，據我看新聞的理解就是突然發現原來去查查現在要填這個聲明，他不是事前要改動的時候告訴大家我準備改動，於是跟著我去諮詢問大家意見，他沒有的，沒有問過相關的人士，可不可以補充一件事呢？ 其實在2013年，公司條例是在立法會上，如果大家還記得是討論過整套法案，後來譬如有爭議性，其實就是這個查冊那個是收起它，然後跟著就通過了那個新的公司條例。你說得對，你就有做功課了。所以其實當時，我正正要講這個背景， 因為當時其實當時是整個條例的修訂，所以就上立法會，不是他自己想諮詢而是上立法會去做的時候，就吵到拆天，最後他撤回。 其實你說得好，就是有你提了這個背景，我覺得整件事就是這個梁振英政府根本就是去收窄這個希望記者採訪的工具，其實是一脈相承，還有討好商界，梁振英那種去打壓新聞自由是一脈相承，因為2013年那個修例的時候，當時他上台了，他就 的時候就推出一個這樣的東西，其實現在同樣你說你現在就借私隱專員過橋，他剛剛換了一個新的專員，叫黃繼儀，政圈裡面有人說他是梁粉來的，但我保住一個中立，因為是有人這樣傳，但我就不知道他和梁振英的關係是怎樣，有人這樣說過，但我就要聽其言觀其行，不過我就會覺得 他是梁振英任內找他去做這個位置的。 如果沒有梁振英的同意，你都知道這些任命是做不到的，陳章明那些才可以做評機會，一定是梁振英同意的人，梁振英信得過的，他才願意給一個這樣的任命。所以現在你看到是否這樣互相打龍通的配合呢？ 2013年 社會很大的反對，他做不到了，因為那裡要修例。於是現在就用一些行政的安排，其實這個涉及不只是私隱專員公署，還要公司註冊處配合，這些就是上梁不正下歪，兩個部門一起去配合，這樣才可以做得成。我覺得有一件事大家要問清楚私隱專員公署，香港沒錯，我們當然是重視個人私隱， 我們不可以將一些個人的資料去亂用，但是私隱專員公署麻煩你回答一個問題，如果你不作一個這樣的聲明，你不去問清楚別人的查冊現行的安排，我想問有什麼問題出現了呢？他很籠統地，我看到傳媒訪問的時候，那個查詢就是說，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其實他這個措施就是希望避免一些人濫用了你的公司註冊的資料去做一些 行騙、刑事等，說得很好聽，但我想問究竟具體是甚麼，你拿出個案來，你告訴我問題去了哪裡，我們每天看新聞看報紙，我不覺得現在有人因為這樣可以去查冊，就有甚麼騙案出現了，如果有，麻煩你說出來，究竟那個情況嚴重到去這樣，而令到你認為要去明明一些 去監察這些權貴、公司、商界的問題的採訪的工具，你要鉛制它，不讓大家繼續用這個工具去監察權貴。你兩邊都要稱， 那個不是私隱的問題，其實很簡單，你有選擇的，你可以開一間小本經營，開一間無限公司，無人查到你的東西，但你去到有限公司或者上市公司，其實 公眾其實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喂，從來我們都覺得是這樣，但你現在譬如說，其實除了記者，我們做生意都是，喂，我要跟譬如說你有時律師樓都是，譬如說你有些人拿個公章上去吸引，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就是那間公司的董事，其實大家是有權大家互相去查察的嘛，譬如說那間公司的註冊資本，那個人是不是就是那間公司的董事，這些東西其實是一個保障，同意，而現在不如幫我們找一下記者協會，看看譬如岑以蘭、主席那些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講幾句，因為我覺得這件事不應該接受。記者是最大公義的，2013年的時候，其實記協因為那個修例，它曾經發起一個簽名運動， 當時很短的時間就有很多的響應，社會的聲音是很大的，所以他最後要撤回，抽起他，所以我自己覺得今天不要當這個安排已經成為定局，梁振英政府就最流行的了，好像現在這個行李門事件也是這樣，他會覺得你們罵，我當時運高聽不到，借了聾耳診耳朵，當聽不到，然後捱得呢 兩三天，又有另一宗，你知道他可能大女兒有緣醜聞，然後輪到小女兒，小女兒跟著輪到兒子，然後又忘記了，所以我覺得不可以這樣，其實這件事你不要當公司註冊處的安排是定實了就是定實了，我覺得我們記協其實同樣都可以做一些行動去推翻他。

所以我就說今次其實他很不對，公司註冊處是沒有諮詢就已經落實了，所以我覺得 記協要重新做回一次，例如同樣的類似的簽名，現在逐步了，我們今日就去了信給公司註冊處的鍾麗玲，就亦都我們寄了email給他約見他，今次就這件事其實引起很多業內，尤其是新聞界業內的尤其是前線記者的關心，尤其是做什麼呢，是做調查新聞的，大家都知道調查新聞揭露了很多不公不正的社會事件， 亦都是記者去搜集一個新聞資料，一個重要的工具，大家都不要忘記，現在香港記者找資料很困難，為什麼呢？我們只有一個叫做什麼資料公開守公開資料搜集，那個是一個行政措施，他喜歡給你不給你，可以不給你就不給你，你沒有符的，記者一直廢了十幾年，講過資訊自由法，梁振英也簽過一個新聞的約章在 2012年他參選行政長官的時候，他承諾我們要他盡快地落實資訊自由法，到今天為止，現在這個資訊自由法就去到法改會，四年了，指紋留低不見有人來，當時我們已經提出了一個擔心，擔心政府是用什麼呢？用一個行政的手段去拖慢了資訊自由法的落實。 你明白嗎？現在公司註冊有這麼多關卡，提供了什麼門檻，為什麼啊？你怎麼做呢？他現在就是用一個行政方法根本就去阻礙你的記者的採訪。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其實你譬如說可不可以跟公司註冊處說，其實可不可以跟他反映一件事，就是其實那個都是2013年那個是一個附例修起了的嘛，那如果他現在這樣做這個小動作，其實是不是應該要回到立法會 再討論或者再通過，然後才可以這樣去改，其實是很矛盾的。那現在的話是因應什麼資訊專員那裡，他就作出這件事，但問題是你也很鬼事，他5月1日，然後黃先生就放假那天，立刻他實施。是啊，我覺得本身這個安排就已經很有問題。 完全都是沒有事前任何諮詢，沒有任何機會。突然間來的。 所以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行動最實際，你已經寫了信去約見處長，是不是？今天我們將封信公開很多問題要問他，其實基本上我們整個都叫他撤回那個聲明，我要我們查冊人查冊那個聲明，然後還有很多問題要問他，所以我們今天就 就約見了，要約見他了，看他何時覆我們。會不會同步也可以？有個聯署起碼都讓他知道新聞界的聲音呢？我們會考慮積極做，因為超過了成千人，包括本地的外國記者。上次是很快，很短時間就有很快大家的響應。 是啊，所以就變了很多問題都存在在這裡，所以我們 一定盡快的了，我們剛剛剛完那個集會，昨天舊姜集會，但問題這件事都影響很多行家，很多很多的，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其實他們有個風險的，他們的風險就墮入了一個法律上的風險，不單止是新聞界，其實那些公眾都可能，因為這些查冊是全港市民都可以做的嘛，這件事。

犯罪，麻煩你拿出證據來，過去有什麼人是因為這樣查資料而取出一些很大的罪案，而大到你說要放棄呢，即是 要新聞界放棄一個監察這些權貴的工具呢， 去打擊這些罪案。我看不到了，我打開報紙從來不覺得有這些這樣查冊就令到這麼多的罪案。 咁所以我哋嗰封信俾佢都係咁講，即係公司董事嘅私隱權咧，應該係有別於一般人嘅。 嗯， 因為咧而家嗰個現行法律俾嗰啲有限公司嘅董事咧，已經好多好多重要嘅保障噶啦，就係一樣嘢。咁而家你再係有依啲咁嘅提高呢個查資料、查詢公開資料嘅門檻，咪即係絕對即係不公平嘅，都係大大削弱咗即係嗰啲公眾即係嗰個保障嘅，一樣嘢。 咁就拜托你啦，咁記者協會唔該去跟進， 多謝曬你陳姨啦， 唔該曬陳姨， 拜拜。 可能就係你哋尋日搞嗰個叫救姜行動啊，而家就話俾你聽，救姜你係查咯，咁樣啊，而家就係。 喂，呢樣嘢公眾亦都要明白。我成日話好多新聞界嘅事咧，你唔好以為就係我哋即係自己啲小圈子嘅事，其實新聞界咧唔係咧冇嘢揾嘢嚟做咧。去查察去消閒 是沒錯， 其實它是代替公眾去監察，沒 錯， 就是一些權貴， 這個很重要， 就是高官、議員、或者商界。如果你說以後沒有了這個工具，大家真的想想陳茂波那宗新聞，那宗團地的新聞沒人知道的， 國力又是 很多這些譬如的事件是完全你是不會知道，其實以往是透過這些查察你知道那些藤嫩瓜瓜嫩藤 是一個人 hold 住多少間公司，喂，這些其實很多人都需要知道，譬如打工仔又是，即譬如你很多做酒樓那些就是喂老闆走數呢，咁你要查，即係你就好需要走去查察究竟佢究竟 hold 住幾間公司啊？ 記者咪見到就 佢邊度追佢啊？ 原來 A 酒樓咧執咗粒啊，咁啊唔交遣散，叫你去攞破欠基金，跟住佢同一個股東又喺第二間地方咧用另一個名開 B 酒樓咁。嗱呢啲其實本來你睇個酒樓嘅名字，呢間叫雙喜，嗰間叫龍鳳，其實冇諗住有拉間噶。但原來啲老闆咧。董事是完全一樣的， 啊， 你就知道根本是借屍還魂，根本就想在這裡走數，就不讓破欠你。但 現在他最大的分別就是說，喂，即譬如，我現在如果以前我查慧玲，我就不用經慧玲同意的，但現在新的安排就是如果我查慧玲，我就要先打個電話問慧玲，喂，我現在查你了， 你同意呢我就開始查了，喂，這個是離曬譜，如果是這樣你不用做一間有限公司或者上市公司，喂，即很簡單說，那你那門數都可以收起來了，你使什麼鬼去找會計師樓或者找 auditor 去跟你做本數，其實公開是一個方向，是一個概念來的，真的很莫名其妙，現在就是 啊，你嘗試打電話去問陳茂波，我現在查你團地，查你老婆的團地，現在他給不給你啊，給 你查了，所以這個真的很奇怪咯，那你做記回去做記者你真的怎麼做，還有其實以身試法的，現在是，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樣，那記者協會就去跟進了，今天現在還有一分鐘，其實今天都有人講波， 曾 俊 華， 這個是不是開 應 你那 份，曾俊華就繼續拿長波來抽水，他 說就要大家要學 李斯特這樣嘛，將沒可能變成有可能嘛， 但 是大家相信呢，要相信梁振英是會落台的，就是這樣說，所以這個是可能的， 因為很多人都說曾俊華是做不到這個特首的，因為有原罪阿爺不信他，這個是不是也是說沒可能會變成可能呢？ 有可能的，是的，就要學習李斯特成， 但你说他抽水算不算都是抽得好呢，啊，真的很硬啊，那个处境 是啊，他抽水王来的嘛， 跟阿田北俊那边个王一点呢， 啊， 边个就黄色是深王呢， 我觉得他王一点，真的，他的选举工程就是靠抽水的， 林鄭就是靠玩溫馨的愛情故事，我一點都不覺得林鄭那些是溫馨的，因為很做作，你擺明當溫馨讓你知道劇本的時候就不溫馨，懶煽情 傳媒披露到國泰內部的一個special incident report 都沒有提到你說怎樣整合人，詳細看的話你知道完全沒有任何特權或施壓的成分。辭職實在是迫不得已，我希望我辭職也可以令到這個事件關乎到香港醫學會一個民主的選舉得到一個更加公平的解決。 我認識了施太祖很久很久，只是拿四個字形容他的辭職，就是莫名其妙。 我就發覺他相當的激動，說些話有些我認為不符合事實。倒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李慧玲、傑斯。 我們稍後訪問前輩蕭若元，蕭先生，我很久沒有跟蕭先生聊天，但我知道先提一提大家，其實我聽到有很多問題想問蕭先生，歡迎大家上回我們自由風的Facebook，有一條thread已經開了，叫風波女自由風，有蕭若元的照片，有蕭先生的照片，那個post大家可以留言，我們稍後大家可以問 幫大家問蕭先，安排就緒了，有視像的，所以其實本來就說約蕭先生的故事，是嗎？那你說吧，本來你找蕭先生，其實我就看到一仔都做了蕭先生的訪問，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都有很多的說法，就說傳他會封咪，或者他甚至說過會撿了整個迷迷，不過最新的說法就應該說 他只是自己不做節目，迷迷會維持，但這件事其實都可以直接再問，問他由他講清楚。本來想約他上來的，我就因為未見過蕭若元的真人，未談過偈，很想不如就約他上來做訪問，聊聊天。傑斯就說原來跟蕭先生都是熟的，我就將這個重任委託給傑斯，但最後回來我做不到事了，蕭先生就說他老人家就 不過你掃碼講了，不過大家是談過電話，電話OK，我們剛才下午的時候還叫同事說現在科技進步，不如視像，所以就有一個這樣的視像。所以提一提大家，如果你在聽直播的話，就看視頻，看到蕭先生的樣子，現在蕭先生在嗎？我們現在找到蕭先生沒有？還在播，隨時可以的，同事說，蕭先生你好，你好，見到你了。 你好，第一次見面，透過這個視像，為什麼你不上來，你說多次為什麼你不上來，我們很想你上來。這半年來我其實都是所有訪問都不出街做，TVB也要上來拍，是吧？辦公室拍，我就費事出街，我又不是想出風頭，不過通常都是屬於頻道，我不好意思不做，我們有規矩就是 大家上來我這裏做，多謝你今天接受訪問。其實我想我先開個頭，因為大家最關注的其實就是5月23日你好像宣布了逍遙遊就不做，你知道逍遙遊其實很多人聽，其實你講一講其實前因後果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呢？首先講退休的事，其實我應該在65歲退休了， 但是我還有幾個心願未完成，我就沒辦法延長3年去到68歲，我就告訴自己，始終一個人做了都不可以永遠做下去，我就做到2017年，即是我生日，原本的計劃，其實都是我自己thinking aloud，即是我自己的planning，我life的planning而已。 到了最近我就覺得分段退休了首先就是不做節目其實這部分已經不做節目不會做regular的節目 但迷迷你說不會做regular的節目 即是稍後你會不regular都繼續做節目 我有三件事會做的我先說一次 第一最新消息是會繼續出的 是在YouTube那個 第二就是迷迷的節目我有時會客串做嘉賓第三我現在買了一堆書回來看有幾個特輯我預備出的就是講秦國的歷史即是怎樣統一中國講明朝的歷史還有講John Ross的正義論 這些就會作為這個special edition出來 那即是說粉絲不用失望你其實就不是隱退只不過你轉換一些平台的方式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呢即是可以這樣說起碼我講任何事情我都是定義了是什麼我講說到了這個68歲退休我就不會再做上市公司的任何職位了還有就不會再做節目了其實當日都是定義了這兩件事你要知道我看過 即是一個工作狂應該怎麼說呢那天黑子訪問我我最憎就放假大家都很擔心如果我沒有工作會變成怎樣我是由1966年開始做事做到現在我做了50年了half a century我六年就中學畢業我就已經是補習教書賺錢養家到現在是50年我想想都應該要作出一些改變 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你都說是工作狂其實為什麼逍遙又要停了它然後改變你做節目的形式譬如你剛才說的書那些論證的東西你是不是想減少講論證的東西呢 不是最新消息你都是論證的最新消息幾分鐘今天跟大家習近平接了一些共青團這些事情我是會迴避的我是沒有迴避的但是作為一個regular節目坦白來說我論證的節目是由1998年到現在是18年前後講的訊息是不同的這幾年的訊息就是幾樣東西跟大家講第一 就是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維究竟是怎樣每個問題我都講我怎樣推到這個結論出來我從來都不要人同意我的結論我是希望大家想想思維方法應該是怎樣第二在政見上當然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就是推普世價值 由1998年到現在李慧玲的意見跟我們不同一向都是比較抱泛民 而我是一向看不起泛民 因為我們需要一些積極的抗爭方法尤其是非暴力的公民抗命這些是我講話的主題我是以講了一年聽就聽不聽就不聽亦有些事情令我覺得你沒辦法convince人去聽你的事而過去那幾年有些事情很氣餒舉一件事來講 是由2013年到現在 幾乎是I am the only voice in the wilderness 是反對這個極右的法西斯族群仇恨其他人是完全沒有那麼vocal是反對任何進行暴力的抗爭那不是其實大班都是這條拉都很清楚我覺得其實反對法西斯這些暴行其實很多人都會是不是小先生不是由2013年反對陳雲所說的到現在譬如說陶傑說的那些東西即是說用機關槍趕難民出公海 從來最vocal、stand-up反對這些東譬如說有很多揣測說你這次 半退休我理解是譬如說你看回文匯報就會扯到你和人民力量的關係譬如說文匯報就說因為蕭山在人民力量的影響力漸減所以就打算這次就退下來其實你認不認同這種說法跟未來的選舉其實有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呢我講一個問題其實這件事康熙廢太子都廢了兩次康熙第一次廢太子就激到幾乎想死了第二次不過一笑自知即是在2013年和黃毓民 分裂嗰陣時咧，我係好激氣。今次咧，我真係覺得係反嘅啫嘛，即係呢次係覺得係反，即係點解咧？因為黃毓民咧，佢就係支持當日已經係支持呢個族群仇恨，呢個咧一任何人如果一支持族群仇恨咧，就係我嘅敵人嚟噶啦，呢個係冇得講嘅，呢個係。咁但係今次咧，我同人力就算係有政策上嘅差異，呢個咧係政見上嘅唔同，政見上嘅唔同咧係唔構成敵人嘅。因為咧你一定要尊重人哋有唔同嘅政見，不過大家嘅睇法唔同，咪各有各堅持自己嘅睇法咯，即係咁樣係。咁第二，關於選舉，啲人講啲嘢咧疑於不倫，即係我要講，2003年啊，大班同阿毓民就因為佢對於嗰個大遊，即係2004年咧，對於呢個七一遊行咧有好大嘅號召力，係會 call 人哋 for action。咁然後咧，即係呢一個主場新聞咧，呢一個就因為咧佢驚佢 call 人去佔中，而坦白啲嚟講，我今時今日。我所做嘅嘢，第一，我都同大家講，我係兩年 Erica 做主席，冇同佢講過，成日食咗食飯30次嘅我佢，冇講過一句人力嘅事。我批評人力嘅嘢，或者某啲人嘅嘢，全部都係喺節目度講嘅。喺節目度講幾多就係幾多，喺節目度講幾多嘢就係樣嘅。即係等於我同講批評黃毓民嘅嘢，你三年後拎翻嚟同我講，我有 exactly 嗰番説話，即係我嘅立場就係咁樣。即係咧，我係好同其他即係中國人或者香港人同，我係好重視原則嘅。即係我啲嘢咧，全部都係抽象原則先行嘅。 蕭生啊， 咁好啦，講到選舉，我再講幾句啊，你話我有乜嘢影響力啊？今時今日，即係話咧，其實咧，我睇今年嘅選舉，建制同埋泛民，即係或者呢邊非建制嘅票，其實個分野係完全冇分到嘅。你睇區議會係冇 difference， 同上一次咧係唔會有 difference。只不過係呢啲票入邊係點樣分發嘅問題，而呢啲票點解樣分發嘅問題咧？最大問題咧，而家咧就係由進步民主派去到本土派，係碎片化得好犀利，而係令到嗰啲票咧造成非常大嘅損耗。因此今年嘅九月咧，我好擔心咧，就係嗰個18:17呢個比率咧，係會係逆轉咗，就會修改議事規則。但係 there is nothing I can do about this。換唔得，我叫嗰啲人選嗰啲人會聽我講咧，嘥氣啦，夾唔夾啊？啲人自己都互相斬餐死嘅啦，即係邊個會尊重你講乜嘢啊？我係無能為力，我係覺得非常之無奈，即係等於伍子胥話同吳王夫差似逐柳之劍，佢叫佢自殺，跟住話你挖咗我哋眼出嚟，掛喺城門嗰度睇住呢個越軍入城。 你話你覺得無能為力，咁但係你心裏邊係咪都有個方案，就覺得如果能夠咁做咧，就可以避免你頭先話嘅，即係泛民嗰度咧會即係個位會比上次更加少啊？即係你個方案係點咧？ 係冇辦法，因為咧，即係首先第一，我都你大家睇見，即係五一嗰個遊行，即係本土派內部嘅分裂都成點？邊個聽邊個講啊？而家啲後生仔邊個得閒聽你講？ 冇遊行啦，本土嗰啲五一都係啊。 唔係就係 出份聲明啫嘛， 係互相大家攻擊得幾緊要，即係反嘴貨客。根本咧就係咧，而且當然咧，我唔係話所有本土派都係受中聯辦主使，但係上次區議會都好明顯，中聯辦係揾人去津貼一啲人選舉，透過第三者，而有啲人咧又唔介意去攞呢啲錢嚟到選舉，令到個碎片化咧係非常嚴重。如果五區一選咧，其實咧起碼要800萬。而家你睇見咧，係幾多張名單？呢邊咧喺分15% 票咧，係去到5-6張名單。我就係唔知道點樣，點解咁多人可以將錢完全放在眼內。 但係蕭生啊，你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關於咧？即、就、係、是、你喺一週刊嘅訪問都有講，就係話即係本土派收中聯辦嘅錢啊，嗰、那個係你嘅揣測啦，抑或係即係你真係有 第一 收到風啊咁樣嘅咧？ 第一，我講俾大家聽咧，即係區議會嗰次嗰個人已經被起訴啦。咁另外咧，我係有幾個 梁天琦你講。 佢唔係講梁天琦， 唔係講黃台陽，黃台陽 ，sorry， 講錯，係 嗰個已經係證明咗啦。我有幾個朋友都收過呢啲 offer 㗎。 佢唔係講黃台陽啊，佢係講緊選舉嘅時候賄選嗰件事係嘛？ 賄選 哦，賄選嗰件 ，OK，sorry， 係 區議會選舉啊。咁呢啲錢咧，冚棒咧都係有啲親中嘅人士咧就攞出嚟嘅，即係已經係非常明顯。嗱，第一。 今年中共的 agenda 呢，就是盡量不要被港獨的人選到入去。而怎樣港獨的人選到入去呢，就是拆你的票是 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呢，他們呢是不停在背後呢就 encourage 多些人出來選。咁呢其實呢大家不停去爭嗰 15% 嘅激進票，咁結果咪一個都選唔到收場啦，即係咁。 但阿蕭生啊，因為你嘅睇法就係話今年咧中聯辦最唔想就係支持港獨嘅人啊。唔好意思，因為我哋而家要去一去新聞，我哋翻嚟之後咧，有 啲 問題就同你傾咯，唔該。 傳媒披露到國泰。佢內部嘅一個 special incident report 嚇、都冇提到你講話點樣整合人，詳細睇嘅話咧，你知道咧完全冇任何特權或者施壓嘅成分。 辭職實在係迫不得已，我希望我辭職亦都可以令到呢個事件關乎到香港醫學會一個民主嘅選舉咧，得到一個更加公平嘅解決。 我認識咗司徒做好耐好耐，只係攞四個字形容佢嘅辭職，就係、是、莫名其妙。我就發覺佢咧相當嘅激動啊，講啲嘢有啲我認為咧就唔符合個事實。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烽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李慧玲、傑斯。 6:36，為令我哋爭取時間啦，不如係啊，繼續 有 蕭生傾偈。 其實因為作為網台啦，我哋去做網台，所以我哋都好關心網台嘅前途。嗱，而家咧，即係你話你唔再 regular 咁主持節目，咁而根據嘅訪問個講法咧，其實而家逍遙遊咧係佔咧迷迷咧即係70%嘅廣告收入噶嘛。咁我想問，當你唔再去做逍遙遊嘅時候咧，擔唔擔心咧，即係咁樣會即係懟冧咗迷迷，即係要執咧？ 就迷迷執唔會執嘅，當然我唔能夠講永遠啦。就係、是、我哋即係迷，即係成樣嘢咧 ，run on 一個500,000嘅預算。咁而家咧，我哋就將佢 downsize 到去200,000，即係咁樣係。 即係每個月200,000。 係變咗減到200,000，即係咁樣。咁樣就係我哋嘅收入係可以支持嘅。 哦，咁咁但係一路咧，即係嗱，因為我都係第一次同你面對面傾偈，但係事前成日拖聽人講咧，就係話你就係人民力量嘅金主，咁即係最大嘅金主，咁呢個講法咧係咪事實咧？ 呢個唔係事實嚟嘅，即係無論我或者人民力量都係咁講咧，即係其實咧你要咁講，係喺我2011之前咧啲嘢我冇理嘅，2012選舉嗰刻咧就我係有捐到錢同埋幫佢哋 call donation。咁就係嗰個主要係咁。2013年之後咧，其實就係佢哋台慶，我買過一隻係咁多嘅啫，就買個捐過一隻。 唔係2012年，你有份出嚟選添。 係啊，係啦。嗰次我哋係聯組嘅名單咧，咁所以就係我係 香港區 嘅新都港島，即係呢個呢兩。 即二零一三年之後，你除咗每年嘅即係週年咧，你去買台之後，你再冇捐過錢啦。 冇捐過錢嘅。 剛才你也在訪問的時候提到，你覺得中聯辦其實今年選舉最不想就是、主張港獨的人會當選，這個是你的分析。另外呢，譬如 Q 仔黎則芬他都經常說，他自己覺得中聯辦今年最想就是推倒長毛和、萬必，因為這些就 在立法會搞搞陣，又拉布啊，又勝啊，他說就搞到整個議會沒有秩序，所以 Q 仔就覺得中聯辦就最希望推這兩個人落台。現在你今次那個，即我看到你譬如你今次即說不再 regular 做節目，你也在網台上其實曾經是有些批評萬必那些，你會不會覺得即你會幫了中聯辦去做這件事，就是令到長毛和萬必真的機會大了， 是要即是選不到入立法會。 李慧玲，你沒有聽我做節目，傑斯仔有沒有聽這個你說的是不準確的， 是 即 我說之前呢，我其實是說我會落手落腳幫萬必的，原本是 哦，即係你會幫萬必嘅而家， 係本來啊，即係會幫佢競選嘅。 咁點解而家唔幫咧？ 就而家咧就嗱，如果我一即係咁，我咁講咧就話有啲人我一定要批評同埋唔支持，這個咧我嘅立場咧係 stand by 我嘅立場。 例如咧邊啲係一定要批評，一啲唔支持？ 唔係，我就應承咗唔再講，所以我就唔講噶啦。即係 我幫你講，蕭生快邊啊嘛，你講。 是不可以做立法會議員。 那萬必呢，其實我因為 我真的很好我就是沒有聽到你那個節目，但是我譬如見到文匯報你曾經就報導你在網台上就批評萬必的表現，其實我就想跟萬必代抱不平。 我都不是很熟悉萬必，但我即之前尤其是他未做議員之前我完全不認識啦，但是我是見到即他做了立法會，我覺得他表現很好，我覺得很陰功。 你在個網台節目如果你說你批評萬必的表現，其实我真的觉得他不错，你应该继续支持他。 李慧玲，你听下杰之仔讲，即系我有批评啊，万别系点样叫做批评呢？即系首先我肯定咗个拉布嘅成嘅功劳，就或者三条嗰度，所以咧呢个就系最后咧，本来咧就决定咧就系帮佢做一啲 campaigning 嘅工作嘅，就表现咧非常。但系咧，我觉得佢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佢唔得平衡，即系啲嘢系。其實咧都要嘥翻多啲地方喺啲時間喺地區工作同埋群眾組織啊，即係黨組織啊，即係呢啲嘢上邊，即係佢咧係完全一面倒嘅時間。第一，佢用咗80%嘅時間喺拉布同埋議會上邊啦。第二咧就係好 concentrate on 關於性取向嘅問題，即係咁樣係。 誒，咁但係如果有一個議題做得好突出，做出成績咁都唔錯喎，係咪咧？ 唔係咁，所以我 justify 咗佢嘅，係，所以我先至話。即係我即係之前咧，我之前講嘅幾個人，我係欣賞嘅。呢個包括楊岳橋啦，我話過呢一個萬必啦，阿大舊唔選就唔需要講啦。長毛係我老友，呢個唔需要講啦。咁就係呢一個阿黃浩明啦，我係欣賞黃浩明嘅，即係佢勇冠三軍嘅，因為係。 喂，你其實你欣賞啲人同我全部一致喎。 點解你唔覺得係一致 啊？我就好想真係叫你真係會幫下萬必，因為我真係好擔心佢，因為你知你新界東咧其實都係好好混亂噶嘛。但係佢過去即係如果你話佢今年輸咗咧，我啊覺得好慘，因為咧即係做得好嗰啲咧反而俾人推冧咗。其實以新丁議員嚟講咧，佢嘅表現真係我覺得係好突出咯。佢其實佢啲發言咧，佢係做足功課嘅喎。嗱，即係我覺得佢又唔係話淨係啲時間咪放喺即係拉布度。我見到佢嗰啲發言其實係即係佢完全係有資料搜集啊，各樣咧唔係喺度隨口噏嘅喎。 係咁，所以我先至即係如果我唔係最後，我先至唔會話本來其實我依家安排緊幫阿萬必組織嗰啲即係個 campaign。 咁你咪唔幫阿快必，你咪幫萬必咯。萬必有網站噶嘛？點解佢哋兩個一定要黐埋一齊選嘅咩？ 萬必 佢哋一定黐埋噶。我唔係好知呢個背景添。 唔係嗱，我 話咗 係。唔係我補充少少啦，即係如果有錯你更正啊。你講快必就係你話快必大致上就係話佢冇同呢個激進派切割啊嘛，話激進本土派，同埋就係譬如話你都有批評過快必關於即係雨傘嘅時候，即係繼續攻擊戴耀廷啊、陳建文啊佢哋嗰啲咁嘅嘢啊嘛，係咪啊？ 即係你聽翻就知啦。我講嗰啲理由咧，我而家今日我係全部深思熟慮。我今日繼續係 stand by 我自己嘅立場，即 係咁。嗱，咁啊，蕭生，另一個問題就係咁嘅，即係嗱，呢個咧你更正我，如果錯嘅話，咁有啲嘅講法就係你喺節目度咧，你都會提過咧，就係你覺得咧，黃毓民咧係收錢嘅。咁但係咧，阿李儀咧，亦都咧即係不停出嚟寫文咧，就會話我哋而家唔應該咧，即係針對呢個問題啊，話黃毓民咧係收錢嘅呢個問題咧。其實李儀寫個文就話大家唔好陰謀論。因為咁咧係冇好處嘅，你又拿不出證據來咁係嘛？咁嗱你會覺得其實咁喺呢個所謂收錢嘅問題，其實真係有冇辦法拿出證據嘅咧？咁如果拿不出證據，係咪就唔可以即係陰謀論就唔應該再講咧？你會點睇呢個問題？ 係，我係唔中意講陰謀論嘅，即係李慧玲，我知道你嘅詞語分析好多時都基於陰謀論嘅。咁就我首先講，我唔中意講陰謀論，但係咧我係講緊我哋睇到嘅嘢，即係咁樣係嗱。我一路咧有幫黃毓民辯白嘅，但係咧有樣嘢咧，你係冇得否認嘅，就係點講咧？佔中時期咧，佢喺東方嗰陣時就係做嗰個分零鐘嘅節目，每朝係攞300,000。咁而呢攞咗呢300,000之後咧，喺佢喺嗰個節目入邊咧，佔中係唔存在嘅。即係你幫啲人做節目都得。第一，你係咪 overpay？ 你係咪貴過李慧玲10倍先？每日做分幾鐘節目收300,000先，即係咁樣係。第二，你收咗之後有冇影響你嘅輿論？佢係證明咗係有，佢係證明咗有。而東方好明顯就是有 coordinate 某一啲嘅 political agenda 嘅啦。咁呢樣嘢係 proven 嘅，而且佢係冇向立法會申報佢收緊幾多少錢，連埋稿費係30多萬一個月。 嗯， 即是说你觉得如果所谓收钱就会是用这类的方法来收钱，就是不是这 样？或者有些人被你捐了，那些我们不知道，就是这样。但 anyway， 这个已经是 proven fact， 这个已经是 proven。 咁如果即系譬如阿李仪有嗰个咁嘅讲法咧，你会即系点样去说服李仪，或者点样回应李仪咧？ 即系我咁讲，我系唔讲阴谋论嘅，我讲嗰啲嘢一讲得出嚟就系有证据嘅。即系呢啲咧，你系唔能，你可以话卅几万好抵，应该出300万就已经 discount 咗做，即系咁样系。但系我就觉得系完全系 overvalue 嘅，即系同埋咁样比法系有问题嘅，同埋佢唔申报亦都有问题。 好，蕭生，不過我都想澄清少少，其實我即希望你聽我的節目，其實我都不是咧，即我是做足功課的即其他嘢我不敢講啦，我可能咁梗係唔夠蕭生咁叻啦，但是我是一個勤力的即傳媒人嚟嘅，我係做足功課。咁如果我在節目講嗰啲咧，就是基於我之前的功課咧，知道前文後理的一啲嘅分析嚟嘅。咁希望如果你聽咗就覺得有啲嗱呢啲就偏向陰謀論啦，你就俾啲意見我啊，等我做得更加好啊，我聽前輩的意見嘅。 到我问啦，系嘛？ 问啦。 喂，我想问下萧生咧，就系咧，我哋都，因为我曾经都喺香港人网做过啦，同你共事过，我哋都见证过即系社民联嘅诞生，跟完之后跟住再去到人民力量啊，一二年你又有出嚟选。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其实就系咧，你点睇而家嘅嗱，即系嘅激进本土派咧？我点解我咁问咧？就系话，因为我哋嗰阵时其实我哋都系谂住即系搞个政党出嚟，其实我哋都系谂住企喺最激進的一邊噶嘛，咁但係譬如話今時今日你點睇翻即係譬如黃文嘅譬如嗰邊嘅葉寶成啊，或者今時今日年輕人嘅本土派啊，即係同你嗰個所謂你都講過對香港嘅前途即係感到悲哀，其實你對今時今日嘅本土派嘅有啲咩憂慮咧？其實 即係我講兩點咧，其實你呢個牽涉到。第一就是这个本土和港独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欲报的问题。咁呢两个呢是有不同的睇法的。首先第一即是如果讲港独的问题呢就是这样的。根据国际人权公约呢这个地方历史上曾经立过国。又或者你是已是殖民地而是即是出由殖民地要吞返出来。这样呢你呢就有权呢就作出外部自决。即是说呢就是有是得香港一笪地方是交了给个独裁国家的。因为呢 ,1972 年呢中共呢就将香港剔出了联合国的殖民地的名单那里，就是为了防备这一样东西。那所以理论上香港和中国是区隔了几十年，我们呢就受英国佬的统治啦，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啦，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文化呢是跟大陆呢是有少少不同。咁而且歷史上我都話啦，南漢咧曾經立過國嘅，最後一次咧就係喺呢一個五代十國嗰陣時，喺1930几年嗰陣時咧，兩港亦都獨立過兩次嘅。咁所以你話香港有冇權咧獨立咧？我係話有嘅，即係如果以法理上、理論上係有，但係咧我係唔贊成呢一個鼓吹港獨嘅，即係我唔贊成咧就係鼓吹港獨。點解咧？就因為咧。我哋要爭取嘅咧就係香港人管自己嘅嘢，呢個徹底自治。即係我哋係咪需要為咗個香港國咁嘅名稱咧，就同大陸啲人搏命咧？即係大陸今日咧主張武力攻台嘅人咧係佔咗85%，即係唔好講話我哋係可以行過嚟，即係一個咁危險嘅境界。因為大陸咧係用民族主義嚟到愛國情緒咧嚟到作為佢統治嘅手段嘅。即是大部分中國人的所謂的良知來的，我們是不是需要即是這樣做呢？這樣好了，這個就是對港獨的看法。但是呢不能夠接受的東西是什麼呢？就是煽動族群仇恨，即是說呢你說有些人的行為文明，那我們就針對那個行為，是不是？那你就可以針對有這個行為的人，你就不能夠呢就將他呢放到整個 category， 大陸人全部是黃族，而呢他們不是人來的。呢啲咁樣嘅仇恨咧，喺歷史上咧係太過危險啦。即係南斯拉夫咧、塞爾維亞、即係克羅地亞嗰啲人咧，平時係鄰居嚟嘅啫，大家有傾有講嘅，係朋友嚟嘅啫。一煽動族群仇恨，當嗰個法治一解體嘅，即係大家咧就完全互相殘殺嘅，即係等於1998年華人都係印尼俾人哋殺啦。即係你見到蘇丹啊、索馬里啊嗰啲咩情況咧？所以一咁樣講族群仇恨，即係佢整個族群 牽動一個咁樣嘅仇恨，呢啲嘢咧係完全唔能夠原諒嘅。 嗯，即係同個概念有關。 呢、這個睇法咧，我真係同你完全係一致。嗯、但係有時候我想問一下你，即係譬如你見多識講啊，你教下大家就係、是，譬如當而家面對，我覺得社會上確實有一部分人就喺度宣揚緊呢樣嘢。咁除咗我哋而家話即係有個麥啦，雖然係網台啊，咁但係我哋盡量去講我哋自己，即係去講翻我哋認為啱嘅説話啦嚇。其實因為某程度咧喺社會上咧，亦都形成咗一個勢啊，即係呢一種嘅所謂嘅族群嘅憎恨。你覺得我哋可以點樣去扭轉改變呢樣嘢？ 呢、這個好難嘅，即係我講俾你聽，你話即係每逢個經濟環境不即係經濟環境唔好咧，啲人咧就 turn 去極左或者極右。咁你睇嘢歐洲。就因為呢個歐債問題咧，其實呢啲咁嘅政黨咧，都係有十零廿個 percent 選票嘅，即係等於 Ronald Trump 喺美國都有咁多啦。咁呢個咧，其實咧，同埋但係嗰邊極左嘅有咁多喎 ，Sanders 又有咁多喎。你知唔知點解？就因為咧，08年到而家咧，其實咧就是、我哋量化寬鬆嘅環境之下咧，就做咗個極大嘅資產泡沫出嚟。其實嗰個 salary as part of GDP 咧，係跌咗成10個 percent 全球。咁即係話呢個財富嘅分配呢係非常之懸殊。喺呢個咁嘅 frustrated 呢，啲人就 look for 一個 easy answer。Either 呢去極右，就將個問題就全部係擺喺個新移民啦，擺喺呢啲嘢上面。一嚟轉去極左，就係、是、官商勾結啦，即係 1%， 即係呢個呢啲無辦惡嘅資本家。你咪講呢啲嘢，呢啲係最容易講嘅，呢啲嘢係最容易講。而係永遠有市場嘅，所以正係因為有市場，而我哋先要咁小心啊嘛。 即係依樣嘢，亦都睇落去一時間五時三刻扭轉唔到啊，因為你頭先嗰個 扭轉唔到嘅 貧富懸殊啊， 慢慢即係慢慢就會好啲嘅。即係譬如話澳洲，即係早十幾年都曾經試過個國民陣線，咪多人選嘅。但係有啲情況改善咗，佢限制咗啲移民啊，乜乜乜，經濟好啲咧，佢又會消失嘅喎。其實最惡嗰陣時咧，都希特拉嗰陣時，即係如果呢啲咁嘅極右咧。都是得30%選票嘅啫，麥索里尼咧都得20%選票。 嗱，同埋蕭生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你譬如嘅引腿啦，喺圈裏邊咧好引起討論。咁其中有啲嘢講法就會話：，喂，老蕭梗係即係上面收咗 order 啦，個仔又喺外邊做生意啦，咁梗要收聲啦。嗱，呢啲外面有人咁樣講，但係咧，我就希望咧聽下蕭生你自己點樣去回應。嗱，因為有個問題就係、是、確實啊嘛，你。譬如你的仔真的在內地有公司啦，有生意啦，而咧即係共產黨俾我哋感覺確實係好小氣嘅，即係你見到譬如立場啊、蔡東豪嗰啲都會出事啦，即係其他好多嘅亦都用一啲咁嘅即係經濟嘅手段咧去咧制裁一啲咧如果好敢言嘅人。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點去理解啊？譬如佢咪到而家嘅時候，起碼即係譬如你嘅公司啊，你屋企人嘅公司啊，其實係冇。系啦，即系咪我哋起码我哋感觉到好似唔系好有问题，甚至仲好多生意添。咁其实应该点理解呢样嘢？ 首先第一，即系我自己嘅生意咧，我仔分开两间公司嘅，我系上市，我两间两个唔同嘅上市公司嚟嘅。我呢边咧就叫即系二环投资财务，即系咁样。咁样我嘅公司咧就一毫子都冇喺大陆嘅。喺2010年咧就已将最后嘅业务咧大陆业务都卖埋出去。咁你講壓力嚟講咧，我係有兩段階段咧受到最大嘅壓力嘅，一個就係2004年我做賭董召集人嗰陣時候，嗰陣時咧就不停俾壓力我。 點樣嘅壓力咧？咩壓力咧？ 哦，直接好多人落嚟捉住我講嘅呢一個係， 嗯， 即當時仲唔敢坐實，唔敢用洗頭艇接劫你翻去，即當時未去到呢個程度。 係啊，咁就係嗰陣時最大壓力嘅。2007年、2008年又好大壓力喎，因為嗰陣時咧，我諗係因為。社民連啊，就係、是、衝擊呢個中聯辦啊，令到中聯辦咧就好大嘅反應，佢哋咧就覺得咧我係有關嘅。咁樣好啦，我哋咧去到點講咧？2010年咧就係呢一個蕭敵一拍冰封俠咧，喺中途咧係我哋要退出嘅，即係受到壓力，即係蕭敵一要退出咗呢部戲。 嗯， 咁退出咗呢部戲之後咧，其實 since then 我哋拍過啲乜嘢戲？大家諗下，即係蕭敵一拍咁嘅戲。一路向西啊，一欲一世界啊，猛龙特警啊，十月初五、啊，全部都系千零两千万戏，已经唔敢拍大片。 嗯， 因为咧拍细片咧，佢系唔会理你；拍大片咧，佢话你赚咗我咁多钱，你要嚟做乜嘢嘢先啫？咁样系，已经唔敢。将来拍大片咧，亦都系只系接敢接5%-10%，其实系，即系都系俾大陆嘅公司全部主导晒。 嗯， 咁但系即系 其实。 他都沒有趕盡殺絕，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呢？所以他因為我們譬如外人在看的時候就覺得他是很小氣的嘛，即是如果他要 他不給你走生路你行，其實我們是 做不到的嘛，即根本就是他禁了你，不給你入內地市場的嘛。 不是他這樣，他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消費者的生意主要都是香港的，他的生意佔了 40% 是 artist management， 當然就是大家知道，即是他們很多 artist。第二，最近譬如買 HMV 幾億 ，HMV 的業務都完全是香港的業務嚟嘅，有一啲生意喺大陸，但係佔咗公司咧唔夠10-20%，即係咁樣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係唔會趕絕你嗰10-20%嘅，因為咧如果係咁咧，係更加冇嘢好講，即係更加冇 leverage， 你知唔知啊？ 即係佢可能揸住少少嘢嘅時候，覺得咁樣咧，佢可能仲有機會咧同 你 談判 嘅啫嘛。即係但 anyway 咧，最近係一點壓力都冇，而且大家要知道。我講嘅嘢咧，亦都唔係而家問題嘅真正嘅 concern 嘅所在，即係咁樣係。 即係佢真正嘅 concern 係港獨，你覺得係嘛？即係。 係港獨，係、因為嗱，你阿 Q 仔嚟講嗰啲嘢咧，就係佢未曾見到，譬如話阿梁天琦入去會點嘅啫，佢哋就唔係咁樣嘅咯，即係係會搞到更加亂嘅咯。即係咧長毛，佢哋當然係唔中意啦，但係佢都有 expectation 係點樣樣，佢哋即刻點樣 handle。如果走幾個呢啲人入去咧，佢真係唔知道會發生咩事。而且咧喺個宣傳上好大鑊啊！啲人入咗立法會咧，佢係唔知點向國內嘅國民交代。 喂，咁但係如果用你呢度有冇少少矛盾？因為你嘅睇法就話其實好多本土嗰啲人其實係收錢嘅嘛，根本係即係上邊咧 order 做嘢嘅嘛。咁如果係揾咗呢啲人入去嘅時候，咁對佢嚟講係冇乜大不了 㗎。嗱，我要講俾你聽，其實兩樣嘢，第一就係呢班人當然大部分係真心交啦，即係。但是咧就有人咧就透過啲中間人咧就俾一啲錢佢哋，即係令到咧更出更多嘅名單出嚟去選。咁而佢哋咧覺得咧有一部分人咧覺得收咗呢啲捐款咧係冇問題嘅，只要佢係 no string attached。但係咧你指唔指揮得到佢咧，咁係第二件事喎。你鬧到佢出嚟選喎，佢入去點樣 behave 咧？呢個又第二個問題了喎。你係咪真係即係佢都要向公眾交代噶嘛？你明唔明啊？咁同埋咧有啲人好明顯有啲人 act as 中間人。去做呢啲嘢嘅，其實係。 可以最後問埋最 有啲網民咧， 網民嘅問題啦。 問你問 有位 Ivan 啊，都係你嘅 忠實聽眾， 忠實聽眾嚟啊。佢問下蕭生就係退休之前咧，即係有冇一啲未了嘅心願啊，或者有冇啲嘢覺得遺憾咧？ 即係我屢次都係咁講，即係咧我咧係覺得我係一個已經係一個好幸運嘅人，即係我做過七八種事業，其中一個咧就係呢個論證同埋網台，即係我係有一啲小聰明，但係咧即係我能夠得於大家嘅咧就已經好多。我對於所有嘅節目主持人曾經幫過我嘅，同埋所有嘅網民，我都係非常之感激。而我最開心嘅嘢咧，其實我喺生平做兩樣嘢最開心，第一就係度戲，度戲咧我做好開心嘅，即係嗰啲電視劇同啲電影咧。嗰時咧，我係好開心。第二咧就是、做網台主持噶啦，係我第二中意嘅嘢嚟噶啦。其實已經係，咁其實咧，我拍電影咧都係由1981年到1993年，即係拍咗12年啫。我做網台節目都做咗12年，呢一個係我拍電影嘅時間，即係得12年。做電視其實得4-5年嘅啫，只係我做創作電視劇前後只係得5年嘅啫，即係咁樣。咁 anyway， 即係我覺得我係即係非常之幸運，而係我最高興。就是啲網友跟我講，就學到一，即係覺得喺我身上學到一啲嘢，學到啲思維方法或者知識。而我呢、這個唔係單向嘅，我從網友身上亦都好學咗好多嘢。去到蕭定一，我老婆都會睇到我呢10年嘅改變。阿傑之仔都見到我為人嘅改變。 嗯， 最大嘅改變係咩？ 見到，梗係見到啦。 變咗咩啊，蕭生？ 啊，即係李慧玲，我講俾你聽，第一。是學，即是我是徹底呢10年是完全推翻就係我以前的想法。即係以前咧，我會覺得咧，我有啲地方是聰明是叻，咁嗰樣嘢咧係比較重要。而家咧，我是完全唔會咁諗。我覺得咧，每個人係真，你要真心相信每個人嘅聰明才智咧都係差不多。你咧嘅聰明才智剛啱喺呢個世界有用，所以咧你就已經係著數咗。即係舉個例。我揸車啊，開機啊，嗰啲嘢咪好蠢咯，我都開唔掂嘅。點解開機係仲要我背書先得㗎？即係呢個係唔合理嘅，即係成件事。我啲運動細胞又好差，啱唔啱啊？ 所以不是你厉害， 所以你有司机就可以了。那萧生今天真的麻烦你， 网民的心声就是萧生希望不要封咪了，多谢晒先 了， 谢谢 OK 好了 okay, okay. 好了，拜拜。 传媒披露到国泰他内部的一个 special incident report 都没有提到你讲话怎样整合人，详细看的话你知道呢完全没有任何特权或者施压的成分。 辞职实在是逼不得已，我希望我辞职亦都可以令到这个事件关乎到香港医学会一个民主的选举得到一个更加公平的解决。 我认识了施泰做很久很久，只是拿四个字形容他的辞职，就是莫名其妙。我就发觉他呢相当的激动，讲的嘢有些我认为呢就不符合个事实。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烽烟热线1831138，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李慧玲、杰斯。 时间来到7:10，咁有位新闻人物咧就嚟咗我哋 D18 嘅直播室，就系啱啱辞咗职嘅医学会前会长史太祖，史医生你好， 史医生你好，你好。 成件事嚟得相当突然啊，就系星期日啦吓，即系突然间就传出你辞职嘅消息，咁已经即时生效咗啦，系嘛？ 系啊， 阿蔡坚都挽留你，叫你即系收回成命，咁有冇回心转意嘅可能？ 冇挽留我， 我见佢公开就系话佢冇挽留你咩？佢叫你再重新想想 冇，从来冇，我辞咗职都已经。 佢叫你跟住再参选翻系咪？ 啊， 佢叫你参选翻就真系。 佢叫我翻翻嚟， 系翻翻嚟参选， 即系同我大家比拼，作为一个佢嘅口中嘅叫做话变相公投，即系我哋两个去咁啊，然之后由所有会员去究竟呢件事情系点样去解决？咁当然我已经同公众讲咗。我不会参选医学会啊，立法会。其实个医学会不参选是我两年前一个即是开始做的时候已经讲了，我只做一届而已，所以这个已经决定了。 其实当日都是蔡坚叫你回来是吗？如果没有记错是吗？ 是你都认识我，又认识蔡坚，以前都访问过我们，这个是事实的，因为我曾经参加过立法会的直选，我离开了医学会都是正做会董，我都不觉得我应该再来做譬如会长一点，事实是他邀请我的。 其实星期日收到消息说你辞职之后，我刚刚在个场合就撞到一个做医疗壁很资深的记者，他也很突然，即整个圈里是没有遇过有件这样的事发生。即因为你原定的任期都是做多两个月嘛， 是很快 就任满就拜拜了。为什么两个月都等不到要提前去辞职？不如由史医生你就跟大家讲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导致你一个这样的决定。 其實我的決定的確是真的很突然的，因為之前我在上個月在我的醫學會的通訊裡面，在我的專欄裡面我寫了一篇文，我就說既然有這麼多現時這麼多爭議，有些醫生的團體啊，譬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啊，何柏良啊，在立法會上也在他們的網頁上就公開呼籲我們那些醫生，即是医学会啊、医专啊，将来那个位置是否可以由那个会董拎出来给所有的 这个讲少少背景，就是说即是其实政府呢就现在有条条例草案呢就要改造这个医委会。政府一路就想增加多些，他的講出來就很好聽的，就是希望增加多些非醫學界的委員，就不好現在，因為現在就是以醫生醫學界做主導的嘛，政府一路就說委任多些公眾的代表入去，而當然公眾的代表就是來自行政長官的委任啦，行政長官當然大家現在就不是很信任啦，所以兩者其實一路就過去這幾個月都有一些就這條條例草案就有一個的即爭議，一個的討論。剛才史醫生就講緊就是有關於這條條例究竟即啲所謂即譬如就算醫生坐入去的時候是邊個安排醫生坐呢？公眾就由行政長官委任啦，醫生呢根據現在的安排呢就是由呢即醫學會是嗎？醫學會推薦還是選舉？ 其實呢就醫委會呢現時有28席啦，14席是行政長官委任啦，當然這14席裏面呢都有10個醫生是 由行政長官委任的，有四個是公眾人士。 他規定一定要委任10個醫生， 這10個醫生其實就是兩個是譬如說中大，兩個港大，兩個衛生署，兩個是醫專，還有兩個是醫管局， 這些委任的。另外那一半呢？另外那 14席呢就叫做直選了。有7席就是全港醫生都有份參加和去投票的。 一人一票。 是啊，一人一票，備選權有，選舉權都有的，是等值的。但是有 另外7席。 7席的直選呢，就一直以來這幾年來都是有人有些舊病的，就說呢，這7席是由醫學會的會董選的。所有的會員，醫學會的會員有9000個，他們可以有提名、備選權都有，但是選舉權 即投票 沒有，投票權沒有的，而這麼多年來絕少有一個醫學會的會員呢入去這個備選到的，即很多年來只有一個，其餘大部分時間呢這些個7席呢都是由這個會董選的時候呢入選的都是這些會董來的。 會員有9000多個，那會董有多少人？ 有28個。 28，即是由這28個人就決定那9000多個人派什麼代表進去了，即是 沒錯， 先的安排就是這樣。那你的篇文呢 就提出個建議。 是的，我這篇文就說既然有這麼多人要提出這樣的，你力到業界其實真的有很多的拗撬的，很多的糾紛，我覺得要平息我們業界裏面的撕裂啊，的這個爭議呢，其實我覺得最好就是一個所謂公投的，一個全民的投票去決定這席位究竟何去何從，究竟留在會董會呢，抑或拎去那個所有的9000人呢都有一個投票權。我覺得就我當時我寫篇文的時候呢，其實我是中立的，放在會董會裏面當然令到會董會很強大， 是 啊，但是如果拿出去也都可以給9000個醫生，他們有一個選擇，究竟哪些人應該適合做醫務委員會的委員，因為醫務委員會的委員和醫學會的會董其實個角色有少少不同的，一個是負責一個半司法機關，可能有些人喜歡選一些比較譬如公平公正、啊、或者沒有那麼政治化的人、啊、樣，另外會董當然是選一些醫學會裡面 專業 維護我們的業界、也都是這個維護民康樣，即是一個這樣的角色。所以我當時提出就說，如果一個這樣的一個全民的投票呢，亦都可以解決了內部的爭議，大家都要服這個最後的投票，然後大家一起就再度團結上路了、就不要再爭了樣。 但你這個提案就很大反應，其實出了來之後就 很大反應，很多人說覺得 醫學會內部 內部就覺得我不應該、大家都沒有一個這樣的看法的時候，我就率先在外面講這個這樣的討論這個所謂公投了。大家就也都變了有很多反對的聲音啦，我都知道的我也都是在個會董裡面呢，即盡量去斡旋，也都去到最後呢，即早兩天呢，我即在那個星期六的時候呢， 星期日 我辭職。其實星期六呢，我已經跟經過很多個大家的會董啊，大家有些去遊說呢，我跟大家說呢，他說我其實呢就願意向大家在個嚟緊，譬如今晚呢這個會董會呢，他說我願意向大家道歉，令到大家的不開心。 即是你說你願意在今晚 道歉、令到大家不開心，我亦都願意呢將我的議題呢暫時呢擱置，咁呢我亦都願意呢就作為一個我自己提出我退出来了，我暂时就不谈了，但是不可以不谈的，因为我已经文章已经出了嘛，那我就各自到几时呢这个讨论呢关于这个公投呢，就是等这个政府的6月二读通过那个医务委员会的条例草案过了呢，那我们先至讲这件事，就无谓在现在这个时间呢即係去咁多爭議 啦。因為同個條例冇關嘅，即係嗰啲位係即係嚟自係究竟係醫委會選啦，定話醫生直選咧，就唔係條例規定嘅嘢嚟嘅。 係啊，個條例個政府已經講咗啦，佢今次咧就會將譬如佢已經決定咗叫4+2+2個方案咧，即係話咧為咗，因為我係劇烈反對嘅，我覺得委任同埋依個選舉咧應該係1:1啊嘛。咁我哋一路都游說好多立法局嘅議員，咁政府到最後都亦都讓步，但個讓步嘅方法呢，就係將嗰兩個委任嘅醫專委呢變咗做直選，但係直選嘅方式呢， 他不介入了，給醫專自己做，那個方法跟醫學會一樣，我就給醫學會，醫學會自己喜歡將他擴大去所有人都有得去，一個評話，一個初選好，最確認好，即是他不理的，他不想介入。 你同不同意這個做法？你同意的，是吧？ 我同意的，因為為什麼呢？我覺得一個全民的公決或者全民一個投票，應該事前有很多個討論。 应该事前有很多大家要去知道究竟我们究竟是投的票去做一个公决，究竟是投的什么议题，为什么背后有什么好处呢，留在会董会，或者要拆出来给大家一个投名权，哪个是一个好些的方案呢，我觉得由选民一个反复的讨论，然后再去投票，这些时间起码都要几个月。 因为政府已经退了，所以他的不力其实按道理就没有争议，但是回到你那里，为什么导致你辞职，你的文章就业界有意见。 你就說你原先知道有些會董不開心的時候，你都說過今天原定星期二今晚我肯退的，醫學會就有開會，你就說你在會上會，我會跟很多會董說，我亦都在我的WhatsApp上說了，我肯退，只不過是但是呢，為什麼既然這樣你都突然說了，為什麼會突然變成辭職呢？ 其實這個當然是有些突然，就是因為我已經準備退，就是說我的意思是說，既然有大家有這麼多反對的聲音，我亦都那篇文出了是倡導一個公投的，我願意由我去作為一個讓步主動提出收回，主動提出我們討論，但是要押後一點才討論，但是這個押後一點的討論都受到很多人的批評，即是我變成說我不是說不討論， 遲些才，即是其實你已經撤回了，你的建議不是現在討論，你遲些討論，是的， 但要討論，要討論就是過了6月就先討論，即是過了政府的方案先退後一點，免得自己開一條戰線，自己動搖了，可能怕政府有可乘之機拿回原先收回的東西，拿回出來，是這樣的，其實已經是這樣，但是為什麼我會辭職呢，就是當我已經肯作出一些讓步， 我自己主動提出有些事我可以更改，只不過是你將這個討論不是不討論，不過押後一點，但是在5月1日星期日的早上，我記得是8時的起床，一看那個新聞，是《東方日報》裡面寫，蔡建會長已經公開說在報紙裡面說，如果史太祖醫生星期二晚 不撤回他的議題呢，叫你執包袱，執包袱，另外還有一個也是出名的，我或者不提名字，每個人都看到報紙裡面，另外一個會董就說絕大部分的會董都反對他，他拿這個議題出來，即是反對你，是吧？他說是啊，他絕大部分都反對的了，現在他提出這個議題根本就不可能會過，根本就大家都會將他否決他的，所以不如不要提，不應該拿出來提。 我覺得我的底線已經崩潰了，因為我是從中劃船，希望可以退，但是如果當我在那個公眾， 其實我那篇文章已經有人放在Facebook上，公眾已經知道了， 我既然已經說了這個議題出來，說我會提出在會董裡面會提出這個議題， 而大家，我想跟大家說，我是願意在這裡從中劃船， 即是將它遲些先說， 但是如果他已經說了出來，去公眾上說他不收回， 執包袱，絕大部分都反對你的，如果這件事出了，我已經破壞了我一個議會裡面的公義，大家想退都不能退，其實我看完這件事之後，我決定即是我即時就將辭職信撳出去，因為我都其實已經退無可退了，即是你寫好了一封辭職信了已經，那封辭職信其實是寫好的，但是就未準備星期二晚，為什麼無端端會寫一封辭職信呢，原先都退了，其實 如果星期二晚他們連最底的底線，即是押後才討論都不接受，那我當然要辭職， 即是你原定星期二如果會這樣你就會辭職了，所以你寫定了封辭職信， 即是現在連押後討論都不接受，星期二晚我就已經為一個退讓的方案，就是我暫時不討論，遲些先討論，就是這樣的一個讓步，亦都有些人覺得都有部分人都說都可以考慮的，到時談啦，這樣。 但是所以我寫定封辭職信，如果讓都不給的，那我作為一個會長，即是等於一個政黨的黨魁，當你的內閣全部都否決你講的事，而這議題是極之重大的呢，當然一個正常情況下， 就是辭職，這是很常見的做法。我有些事情不明白想問，想請教施醫生，我理解你的方案當然會在醫董裏面，其實他們好像挑戰他們的權威，拿了他們的選舉權，所以他們反對，我理解，但其實另一方面，其實9000多個醫生 在普遍的會員裏面，其實應該正常來說，應該大部份應該都會支持你的方案，因為你都剛才說過，就是他們一直都是有一個備選權，有一個提名權，但他們沒有一個選舉權，其實你的方案是幫他們爭取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整套的配套，有了選舉權，但是試試看，看回頭，為什麼好像 有這麼大的爭議，好像都不是說盡抱普遍會員其實都不太支持你的方案。你覺得對，我覺得為什麼你會覺得9000多個會員應該是，但不可以說是，你為什麼你會覺得9000多個不支持他呢？現在為什麼你會有這個印象9000多個人支持他？不是，他的報道也是這樣，好像是，9000多個人支持我，只是那個會董會，現在是那個20多個，現在是那個20多個會董會的董事會裏面說不贊成，因為其實你是拿了董事會的權的嘛。 因為董事會裏面當然有很多意見，就是醫藥的做法都是做了已經差不多20年這個模式，但是我明白的，所以我都向會董會道歉，我知道這件事沿用了這麼久，這個是96年的一個法律，當時也給了醫學會一個權力，你們自己可以做，也都在會董裏面做了這麼多年，要一個做了這麼多年的要去改， 是不容易的，我不認同，我當然覺得如果做開是這樣不可以改的時候，這個世界不用前進，當然是一個方案，是不是好？我自己覺得改革的聲音是很大的，外面是很大，其實普遍會員都是支持你的方案，我想沒有人做過公投，所以其實現在你出不了大多數的人，究竟是支持誰，因為你說我說可能不同意見，但是 按道理，9000多個會員為何不支持史醫生，所以魏寧你說的就是很對的，就是因為按道理其實應該是支持開放的，所以也是我這篇文令到會董裏面極之不滿，為何你不跟我們說出來寫了這些東西出來，但我就覺得是一個民主開放、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的社會，我在我專欄裏面提出去討論一個方案來解決現在的爭議，那也要經過大家的 決定才給我去寫這篇文嗎？當然不是，話分兩頭，有一件事你不如你介紹給我們聽，你作為醫委會的主席，按道理，醫委會的主席，你寫那篇文之前有沒有真的想過，當時為什麼沒有想跟會董談談先寫呢？其實以往你寫這些文，如果沒有出過街的時候，立場你有沒有覺得是要跟他們談談先的呢？ 其實會董裏面也有人表達過是開放的， 也有人表達過是不想開放的，但是我覺得我作為一個會長在我這裏寫一篇出來，我知道是很大爭議性的，一定有人罵我的，也有很多人支持我的，但我覺得當一件事情未在會董裏面決定未拍板之前，我覺得應該有個表達的自由，我作為個人覺得我也不是站在哪一邊，而是我覺得去解決這個問題 应该是有一个大家的一个投票，然后去解决这个纷争，那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样可以团结业界，所以如果你要我是问了人再去讲我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我覺得也不需要，其實正正會不會就是因為根本我覺得醫委醫學會裏面很清楚，是人都希望民主一點開放一點，所以一定是喜歡你的方案，我想無論公眾或者9000多個會員，所以他們就覺得如果你早說了，他們就很害怕你在輿論上佔了先機，因為有好東西怎會不要，除非不知道，批評其實都是圍繞著你做會長為什麼放我們上台。 如果他們去接受就好像說他不民主、他不開放，他們是不是擔心這件事？蔡堅亦在傳媒上接受報道都說了，早前不是說今次星期日我看見報道寫得這麼 那麼盡令我逼我要差不多逼著我要辭職了那個報導但是之前大家都其實有很多言論都是公開有講了就說為什麼史太祖將我們的會董會裡面的資產我們的家當為什麼要去這樣去做呢但是我就覺得那七席是屬於所有的會員 作為一個大家一個拿一個全民他們去作出一個決定問他們拿一個意見好你覺得公投只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字眼當然但先問一句現在會董會他們稍後開會你覺得在這個會上他們會不會接納你這個開放這個方案呢你覺得機會是大還是小接納還是不接納呢我真的啊慧玲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可以這樣聽是走了一步的因為你看到裡面那個譬如報導就說蔡堅華你不拿<笑> 就這個不撤回你的議題我們要你撿包袱不撤回我的議題其實很清晰的我講得很清楚的就是說在會董會裡面我們啟動討論關於我們的選舉模式如果有需要的話 if necessary 我們就做一個有影響我們決定的一個民意調查我叫做 decision guiding survey 一個民意的調查 是影響我們的決定的 接著我就寫了 bracket 括弧 de facto referendum 亦都會說是一個實質的公投或者有些人可以譯做變相公投 這個我就bracket了寫在裡面 這個不是一個法律框架的因為公投有兩種 就會開會談這件事本來他們會預期去談這個議題因為我辭職之後他們也說了史太祖提出這個議題他們不會抽走今晚會談我是樂意見到他們不抽走因為我離任都不抽走也都會去討論 傳媒披露到國泰他內部的一個special cylinder report都沒有提到你說怎樣整合人詳細看的話你知道完全沒有任何特權或者施壓的成分辭職實在是迫不得已我希望我辭職也可以令到這個事件關乎到香港醫學會一個民主的選舉得到一個更加公平的解決我認識了史太祖很久之後是拿四個字形容他的辭職就是莫名其妙我就發覺他相當的激動講些東西有些我認為就符合事實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則言，開啟真相，烽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李慧玲、傑斯，直播室有剛剛辭了醫學會主席。 提名做這個醫委會委員是可以任何醫委會九千個普通會員都可以被提名或者提名的是選的部分就是由這個會董會去做這個選的這個是間選但是這個是民主性份因為所有的會董都是直選進去的話所以已經是一樣有這個民主性份在這裡所以另外一件事為什麼不再開出來再給九千個再選呢其中一個 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年梁志雄医生是有份参与起这个法例的时候呢，是想医委会自己医学会自己的会长会呢，是能够一心一意这样是将个会和这个业界的声音呢可以有一个统一的声音是带入去医委会入面，是怕医委会入面呢有不同的声音啊，拆散了这个业界的声音啊，这样，所以希望呢能够医学会 是有一个七位的代表呢是入去入面选的。如果我们觉得是想直选，即是不想医学会是不想代表医学会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参加直选，好像师大组最先和我以前到现在都 是参加直选可以去入去医委会入面。 但蔡坚，如果那个建议很正的，为什么你会担心即是那九千几个医生去选直选一个代表出来，他们没办法是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呢？即如果那个意见是即大家都觉得好的，你觉得说服不到那个医生？ 通常是在医学会的会董会入面呢是有一个讨论，然后有一个建议，或者是有一个是担心，然后向翻个医委会表达的。即好像最近这样有这个建议，就是说医管局不够医生，医学会的建议就是考到执照试的医生全部免他六个月的实习，然后他签三年这个医管局的合同就可以给他做这个医生啊，这样。这个建议去结果摆到上去医委会，结果当然是给医委会大多数的反对，但其实是一个方法，是可以说对付这个不够人手的，但是其实是不是真的不够人手呢？现在即是我们给出一个方案出来，也都是不得到一个正面的反应的。如果你更加是再拆散意见的时候呢，那就更加难去表达到，同埋去有呢、这个向医委会嗰方面系施压啊，或者系表达到唔同嘅睇法啊，咁样即系变咗。 但系咁样，蔡医生啊，我想问啊嘛，嗱，譬如摆喺面前，其实譬如嗱，史医生有个方案啦，会董其实我哋都好清，我哋好清楚知道嗰个立场啦。但系譬如话，你觉唔觉得而家系应该有一个可以让所有会员有一个讨论嘅空间啊，或者甚至系做一个表決，其實現在可不可以，即可不可以大家有得去選究竟我們是沿用會董會的方案，抑或是用史醫生提出這個方案呢？即我明白有兩個擺在面前， 這個 討論可不可以呢？ 我給多 些 資料給你，即醫學會提出這個這個醫務條例改革的個看法的時候呢，是諮詢了全個業界的，是问了应该怎样做啊，这样，然后才拿回这个结论回来的。拿了个结论回来呢，医学会自己内部再讨论呢，然后先递去立法会的。递去立法会的时候，医生亦都是支持呢梁家骝议员呢是讲四加四的方案的。但是今天辞了职之后呢，他已经递一封信给方刚呢，说他是支持四加二减二方案的。那这个就正正呢是不能够齐心合力嘅擔心，即係如果你係有一定程度嘅知名度，今日好似阿方剛讀出嚟啊，張宇仁拿住封信讚啊咁樣，咁即係亦都係可以俾人分裂個會，或者分裂業界嘅聲音嘅做法。咁呢啲就正正係醫學會最擔心嘅事情嚟。 咁但係即係你覺得而家事態就 我唔反對，我唔反對做一個普查，睇下業界嘅意見，但係呢個唔係叫做。不是叫 referendum， 即是没有这个字眼的，即是做一个普查，但我们会提出不同的方案给业界看，再来多次说全部开放晒十四席医生席全部开放晒直选，看医生是支持这样还是支持只是开放医学会的七席，这个是一个 option 的。如果是开派是业界是支持十四席全部开放的，是不是可以叫政府咁樣做呢？即係我哋話啊，整個業界都咁講啦，咁係咪業界大多數咁樣贊成嘅時候，咁又點樣呢？係咪支持？係咪政府會支持呢？咁即係你做一個 referendum， 你要諗下，即係話你有冇咁嘅權力事後去實行到你 referendum 之後攞到嘅意見先得㗎。如果你話啊 referendum 之後根本係做唔到嘅，政府唔睬你嘅， 政府很害怕說、啊、要接受公投的意見之後就要去實行，因為個個都是這樣做的時候就很死火，即個個好像 是強積金、啊、或者是標準工時、啊、我們去做一 個、公投，然後之後回來的意見政府是要跟的、啊、這個大家可以想、啊、我不反對這個調查，我一向都支持調查，上一次佔中案子、啊、上一次政改我都是要求司太都去做調查的，那時候他不做而已、啊、現在他突然間要做這個公投，又不知道公投的意義是怎樣的時候，這個我們會反對。 或者給史醫生回應一下、 蔡堅，我都是很抱歉的，公眾啊，或者有些人聽見公投兩個字呢，尤其是在香港現在的政治環境，有很多人有些即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可以提醒你呢，你是很清楚我給個會董裡面那個、agenda 即是個議題是這樣寫的，我說、在醫學會裡面啟動對於我們選舉方式的討論，還有如果有需要的話去做一個影響決策的民意調查，跟住我在依據之後呢，我就是括弧叫做 de facto referendum， 中文就是一個實質公投，或者另外一個現在普遍講的呢就叫做變相公投。公投有兩種，一種呢就是由法律賦予的一定要的由政府去做的，另外一個公投呢就是一個叫實質或者一個叫變相公投。所以我在那個我的在那个议题上已经是很清晰地讲，是一个有需要的话，好了，开头我只要启动讨论，另外跟着我就说有需要的话呢就是做一个影响 政策决定的一个民意调查，这个 survey， 然后才说是、de facto referendum， 所以在这个法律的层面上其实不需要太多争拗，我们不做公投了。其實呢，我蔡堅，即係我同你大家都係咁多年大家合作過，我其實係一個建議俾今晚嘅會董會。其實呢，你將個公投可以拎開啦，你當我係有時話啊有啲法律嗰個議題唔好啦，你其實你可唔可以做一個叫做民意調查呢，或者一個全民嘅投票呢？嗱，全民嘅投票呢當然個效力好大啦。我建議你 嘅。全民投票。 冇咗公投兩個字都敏感。 投票唔係全民投票係嘛。你講緊嗰啲 會董全民就係呢個所有嘅。 你問高永文，你去做一個咁嘅嘢，高永文會唔會接受？會唔會做完之後佢會跟進？佢會做嘢啊？如果高永文話唔會做嘢嘅，你做咗呢個有咩意思啊？我同你講，今晚咧會董會傾呢一樣嘢，但係咧即係話你去做調查咧，係一向我都係想知道業界嘅睇法啊、角度啊咁樣嘅。 做民意調 查咧係需要時間， 好 好就唔會做 referendum 啊！我自己唔會覺 得。你其實做民意調查都好多人好歡迎嘅啦，民意調查或者一個全體會員嘅一個決定咯。 但蔡堅、如果真的拿到、就是、民意調查又好公投又好當民意調查，如果真的那九千幾個會員是想要史太祖的方案，那 你會不會支持呢、 如果永遠就是如果是大多數的會員的意見呢，會董會一定要接受的，這個是很清楚的、即好像今次是大多數的會董會都不支持史醫生、史醫生才現在這麼怒氣而已、但 是大多數，如果是大多數會員要求這樣的做法，即是個會是沒有一個固定立場，是一定會接受大多數會員的意見，但大多數的會員是要聽了那個、的影響啊，同埋要聽清楚嗰個做法啊，然後先去做嘅。所以我 嗱呢個立此團照嘅咯喎，咁啊，因為而家個問卷係你做噶嘛。 今朝我講得好清楚，我話其實最好啊，即係代替呢個咁嘅咩公投咧，就係話直情係阿司太祖喺七月份再參選啊，睇如果佢參選係贏咗嘅，咁咪即係大家支持佢嗰個議案啦，即係等於變相公投咯。 但 係 咪咁樣講咧？因為啲人去揀嗰、那個即係醫學會嘅會長嘅時候，可能睇其他嘢噶嘛，唔係淨係睇呢個誒。 其實你做個調查咪得咯。 揀會長咪 focus on 睇下佢依一個議題拎出嚟集中大家討論呢個議題，睇下支持佢嘅啊，就支持呢個議題就支持佢咯。咁咪 蔡堅啊，你係咪會參選嘅？即係醫學會會長嗰、那個係咪已經定咗？ 如果啊。史醫生去參選，我一定會參選。 但而家史醫生話佢唔參選，你參唔參選？ 而家佢史醫生唔參選，我會睇過先。 但我从公众的角度，我们当然会觉得越开放越好，赵继邪蔡坚以我们公众对你的认识都以为你是，当然是直选好过间选，我们以为大家一直聊天就以为你都是这个立场，所以今次这里有些意外，但我想问你，你会不会觉得现在这个我们的担心是有人将医学会一向够胆出声，跟政府不同意见的声音表达出来的时候， 有人趁机会打倒医学会，这个是我们的担心。那你是不是觉得史太祖现在想打倒医学会呢？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你不回答是不是真的回答了？我不回答这个问题。卫玲、蔡坚，其实我和你的分歧，我们以前合作了那么多年，蔡坚你也是我中学的大哥，我也和你一起合拍很久。其实我发觉我们讨论，其实我们的 拉近了很多距离，因为他刚才也说不介意做一个民意调查，其实我在议题里面真的写了， 我是一个decision guiding 的 member survey， 其实我是讲一个会员的民意调查，不过后面加了一句就是变相公投，不是讲公投，会董会都未谈过，你在报纸已经说公投，你报纸讲的东西你又说不算，你说要我执包袱又说不算，其实是应该要我的，执包袱又说公投，你看看，将个 WhatsApp 给你，李慧玲看了，人家叫你执包袱，不是我叫你执包袱。 我未看，他未给我看，我不会的，这些私隐我不应该的，但WhatsApp里面我说的东西我就会说，人家的我尽量避免。即是蔡坚不是你叫他执包袱， 我还以为说到好像是你叫他执包袱。不是，三个会董叫他执包袱， 我一点都没出声，在WhatsApp我一点都没出声，人家报纸问我，我就说有会董叫他执包袱，不是我叫他执包袱。 好，喂，咁但系嗱，蔡坚，我想问，系咪你自己嘅评估咧，系会觉得咧，如果系由呢个9000几个医生一人一票咧，而家即系由医学会选出嚟嗰啲即系入医委会嘅人咧，系选唔到嘅咧，系你系冇信心系呢个一人一票到嘅咧？要做多啲功夫啦。嗱，而家入去选入去嘅系前呢个政府医生协会两个会长，系呢个系。政府空肺科的主任是香港大学的骨科副教授，很多都是有公职，即是做公共医疗系统的医生，即不是这样私家医生，所以其实他们的知名度不一定低，也都选入去的机会是高的。不过如果你是要一把声音，即是统一声音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会董会， 很多时候你未必能够知道会董会的看法，进去的时候要另外再叫你来听，或者听集中那个意见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困难。不是，因为我有个不明白，本身正如你刚才说，医学会那些会董都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那9000多人，既然你当时都可以拿到这9000多人的支持， 如果即是拜你这方面的意见，那些人可以再选出来。没错，是做多些功夫，我承认的，那你选都选多次，那就做多些功夫。但是其实这个功夫是值得的，因为如果你做了之后，其实我的凡事就是你间选怎会有直选那么好，我们现在都是争取特首一人一票选，立法会全面直选，就是我们肯定直选的价值，你一向都是站在同一条队的，跟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明白你说什么，我亦都不介意，所以我一向十几年来我都是直选医委会的，我没有间选的，但是如果是我会将你的意见今晚跟我讲的意见，一会儿会同回董会讲，让他们听到，因为这个是一个 collective 统一的讨论，就不是我一个人可以作出的决定。但是我亦都要再说一次，既然是一个直选出来的会董会，就算是美国，你都是有竞选人票和普通选民的票，才可以赢到这个出线，无论民主党和Republican都要这样，两种票都是民主的选举方法。反过来， 梁家骝都一样是小圈子选举出来的，但他一样是可以坚守着这个民主底线，在政改一役 是唯一的專業是投得這麼清楚的玲瓏給大家看到的但是反過來我也想問史醫生剛才蔡堅雖然說不回答但其實我覺得他回答了他真的很覺得史醫生你好像立場都不知道是否在幫政府因為他接受訪問也有些說類似什麼什麼摸了條褲給人淹這些會懂的說法好像覺得你黏了政府當然是幫政府那邊史醫生你也檢討一下你究竟 是否真的黏了政府太近所以令到那些回黨是有個懷疑呢其實我想再重申我其實都是希望有一個民意的調查或者一個民意的授權究竟應該怎麼做因為現在實在在這個界裡面有很大的分裂有不同的聲音 既然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有說了其他醫生也有很多人說這個議題其實已經是一段時間的爭議了其實我是想解決問題令到業界團結你說我幫政府或者不幫政府好這些其實我覺得這個根本是離題我想問你我提出公投要全部普選不要小圈子選舉政府喜歡的我都歡迎的蔡堅有什麼看法呢 我說在這個我們要一致窗口對外對著這個修改 MRO條例的時候 突然間拿出一個連高永雲都不知道我們搞什麼的普選出來或者是公投的東西出來無端端將我們的實力再削弱這個是不需要這樣做的所以剛才我講過就算是醫學會去支持 這個普查或者是公開諮詢這樣多數都會是在這個做了MRO修改之後的事來的不過說到尾講醫委會的成分其實講到尾就是希望醫療服務可以更好地服務香港人既然兩位醫生都坐在這裏的時候我有個問題今天報紙賣我就很想聽聽你們的看法就是說他們現在有個未來十年政府的預算就說公園在 未來十年希望增聘過萬的醫護人員迎接人口老化我想問究竟我們有沒有可能去哪裏找呢這些醫護從何來呢可不可以兩位醫學會的高層跟我們說一下呢蔡堅怎麼辦第一件事就是我們有沒有可能找到的呢究竟不吹一下的第一件事你如果是 能夠將那些考到試的那些收回進來在醫管局做已經多了一百幾十年一年但是問題是醫管局不要醫管局說就算考到試他都不一定要他留在醫管局做我們提出這個方案所以問題是否他真的說一套做一套呢這個是很大的看法如果我們真的要想修改這個醫療法案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不將所有14個位全部公開醫生和病人和非醫生14個加起來24、14即公眾人士你的意思是公眾人士都不要特首委任公眾人士都直選是不是這樣想直選就全部14個醫生位14個公眾人士拿出來補選我就一定支持史醫生不如立議會議員都爭取一下 這個可以是下一步討論的但是現在那個法案這個修訂已經在二戰在現而現在他們說要二讀通過六月我覺得如果你說現在通過了增加了公眾的參與我相信是很多 公眾和議員的期望不過我最重要的不是很信任由梁振英委任就好像大學的校董那樣他今日他有解話過的我都想知道就是他講的新增那四個業外委員三個是來自病人組織還有一個就是消費者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他都是這樣解話他說不是特首委任的是首先由病人組織和消委會選完然後才由這個 特首選擇其實怎麼看這個信不信得過呢始終來說這是香港的悲哀政府或者甚至行政長官始終很多時候就覺得那個認受性是低亦都在說譬如說怎樣去選特首可不可以令到他的認受性高但我們現在這裡就卡在這裡在這個方面這個議題上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如果是委任 都是好的，好過以前那些委任真的不知道，這個跟這個方法和你剛才說醫學會的選舉方法是差不多的，病人組織裡面有備選權、有提名權，但是沒有選舉權，如果你爭取得醫學會其實是不是應該，你都應該是覺得這個，相同標準，如果你剛才提到我都贊成的，將來可以考慮的，所有的醫生是直選，當然如果你說其他委任的公眾人士在任何一個地區的國家 都是屬於委任的，一半半，譬如我在加拿大，蔡堅我們都曾經在加拿大做過受訓過，其實加拿大的做法就是15個公眾人士委任，15個醫生是地區直選，但是他仍然都加上3個是每一間大學的代表是委任的。 委任是多一點，加拿大當然是一個民主的國家。不過蔡健能，我想問，當然我們作為公眾，我當然支持特首委任那些變成全民直選，但我想問，如果譬如當這樣提出，正如你剛才說高永文和梁振英當然不制，不制的時候，我想問以你來說，你寧願是整條條例草案拉倒的，還是要他現在原先那個原裝這條修訂了的那個呢？ 李慧玲，我問你，政改一案的時候，有某都是否叫代住先的，是不是現在又叫醫務條例又要代住先呢？不是，我就是問你，我就要了解你那個看法，你就不要的，你就寧願不要的，是不是？我就不會代住先的，如果你要你硬要過，我可以告訴你，我會學史大組，我遲了會遲了這個初級人信小組主席，因為我做不到騙人的，騙人說喂， 會縮短5、6個月去到38個月，我說你不能人的，這樣做不到的，對不起，你不要拉我下水，到時拉了我，我會很快學校始祖突然間這樣公佈，說我不做，我不看這些初級評訊了，拜拜，就這麼多。 講完好像高永文一樣但不講完我們現在都要完因為我們只剩下幾十秒就夠終要做完節目但剛才那個其實說不夠醫療的問題同樣其實一直都有聽眾WhatsApp我就覺得很有興趣想知道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有機會再找蔡堅和有機會再找史太祖醫生好多謝兩位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跟蔡堅拜拜也要跟史醫生說聲多謝兩位接受訪問 不過那個爭議我想就不是那一段落的因為你見到今晚就有了今天開會了看看有什麼情況好了今天節目到這裡拜拜 拜拜 D100 PBS台 把公義聲音留住